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10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现世间品第15之一不次善现如有女人生育诸子或五或十20304050若百若千其母得病诸子个别勤求医疗作诗念言云何我母当得病愈长寿安乐身无重苦心里忧愁诸子儿时净舍方便求安乐具复护母身勿为文蟒蛇豺风热饥渴等处之所侵恼又以种种上妙乐具恭敬供养而说是言我母慈悲生育我等毁事种种世间事业我等岂得不报母恩闪现如来应征等觉亦复如是常以佛眼种种方便观察护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我等一切佛法能视世间诸法实相十方世界一切如来现说法者亦以佛眼常观护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一切功德能视世间诸法实相由此因缘我等诸佛常以佛眼观察护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报彼恩不应暂舍可以故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有净律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所有欲留依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亦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所有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一切欲留乃至诸佛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有故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以证当得无上菩提皆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由此因缘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诸如来有大恩德是故诸佛常以佛眼种种方便观察护念善现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有能听问书写手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常以佛眼观察护念令其身心常得安乐所修善业皆无流难善现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 听问、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共护念，令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具受善现辩白佛言：如世尊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诸佛，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世尊，云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诸佛，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云何诸佛从般若生？云何如来说世间相？报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诸佛所有实力，广说乃至一切相之，此等无量无边功德，皆从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长。由得如是诸佛法故，说明为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是诸佛功德，由此故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诸佛。一说诸佛从彼而生。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者，为能视世间五蕴实相，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一说世间五蕴实相，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如来应证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说是世间五蕴实相？报告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俱不说是色等五蕴，有成有坏，有生有灭，有染有净，有增有减，有入有出，有过去有未来有现在，有善有不善，有无记，有欲界系，有色界系，有无色界系。所以者何？非空无相无愿之法，有成有坏，有生有灭等；非无造作无生无灭无性之法，有成有坏，有生灭等。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说是五蕴实相。此五蕴相即是世间，是故世间亦无成坏生灭等相。复此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能普正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心行差别。然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中，都无有情，即无有情施舍可得；都无诸色，亦无诸色施舍可得；都无受想行识，亦无受想行识施舍可得。广说乃至，都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施舍可得。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说是世间之相。复此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是现色，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所以者何？此大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中，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尚无所有，都不可得，况有诸色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可得实现？不测善现，一切有情施舍言说，若有色 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若此世界，若于十方一切世界，是诸有情，若略心，若散心，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皆如实之。世尊，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之彼诸有情类略心散心？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有法性故，如实之彼诸有情类略心散心。世尊，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有法性故，如实之彼诸有情类略心散心。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之法性中，法性尚无所有，都不可得，况有有情略心散心而可得者？如是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有法性故，如实之彼诸有情类略心散心。复此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有尽故、离染故、灭故、断故、极尽故、远离故，如实之彼诸有情类略心散心。世尊，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有尽故、离染故、灭故、断故、极尽故、远离故，如实之彼诸有情类略心散心。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之尽、离染、灭、断、极尽、远离中，尽等性尚无所有，都不可得，况有有情略心散心而可得者？如是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由尽离染、灭断极尽、远离故，如实之彼诸有情类略心散心。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之彼诸有情类有贪心、离贪心，有嗔心、离嗔心，有痴心、离痴心。世尊，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之彼诸有情类有贪心、离贪心，有嗔心、离嗔心，有痴心、离痴心。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之彼诸有情类有贪嗔痴心，如实性，非有贪嗔痴心，非离贪嗔痴心，所以者何？如实性中，心所法尚无所有，都不可得，况有有贪嗔痴心、离贪嗔痴心而可得者？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之彼诸有情类离贪嗔痴心，如实性，非离贪嗔痴心，非有贪嗔痴心，所以者何？如实性中，心所法尚无所有，都不可得，况有离贪嗔痴心、有贪嗔痴心而可得者？如是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之彼诸有情类有贪心、离贪心，有嗔心、离嗔心， 有痴心离痴心，复次善心，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彼诸有情类，有贪嗔痴心，非有贪嗔痴心，非离贪嗔痴心，何以故？如是二心不合何故？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彼诸有情类，离贪嗔痴心，非离贪嗔痴心，非有贪嗔痴心，何以故？如是二心不合何故？如是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彼诸有情类，有贪心离贪心，有嗔心离嗔心，有痴心离痴心，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彼诸有情类，所有广心。世尊，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彼诸有情类，所有广心。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彼诸有情类，所有广心，非广非狭，非增非减，非去非来，所以者何？心之自性毕竟离故，都无所有，尽不可得，谁广谁狭，谁增谁减，谁去谁来，如是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彼诸有情类，所有广心，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彼诸有情类，所有大心。世尊，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彼诸有情类，所有大心。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彼诸有情类，所有大心，非大非小，非去非来，非生非灭，非住非异，非染非净，所以者何？心之自性毕竟离故，都无所有，尽不可得，谁大谁小，谁去谁来，谁生谁灭，谁住谁异，谁染谁净，如是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彼诸有情类，所有大心，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彼诸有情类，所有无量心。世尊，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彼诸有情类，所有无量心。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彼诸有情类，所有无量心，非有量，非无量，非住非不住，非去非不去，所以者何？心之自性毕竟离故，无漏无依，如何可说有量无量，有住不住，有去不去？如是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彼诸有情类，所有无量心，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彼诸有情类，所有无见无对心。世尊，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彼诸有情类，所有无见无对心。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 一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之彼诸有情类，所有无见无对心，皆无心相。随者何？以一切心自相空故。如是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之彼诸有情类，所有无见无对心。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之彼诸有情类，所有无色不可见心。世尊，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之彼诸有情类，所有无色不可见心。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之彼诸有情类，所有无色不可见心。诸佛无眼，皆不能见。随者何？以一切心自性空故。如是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之彼诸有情类，所有无色不可见心。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之彼诸有情类，心心所法，若出若没，若屈若伸。世尊，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之彼诸有情类，心心所法，若出若没，若屈若伸。三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之彼诸有情类，出没屈伸心，心所法，皆以色受想行识生。如是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之彼诸有情类，心心所法，若出若没，若屈若伸。为诸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之彼诸有情类，出没屈伸心，心所法，依色乃至识，指我及世间，或常或无常，或异常亦无常，或非常非无常，此事敌识，愚皆愚妄。依色乃至识，指我及世间，或有边或无边，或亦有边亦无边，或非有边非无边，此是敌识，愚皆愚妄。以色乃至识，指如来死后，或有或非有，或亦有亦非有，或非有非非有，此是敌识，愚皆愚妄。以色乃至识，指命者，或寄身，或异身，此是敌识，愚皆愚妄。如是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之彼诸有情类，心心所法，若出若没，若屈若伸。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之色受想行识。世尊，云何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之色受想行识？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一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之色受想行识，皆如真如，无变异，无分别，无相状，无警觉，无细论，无所得。如是如来应证等觉， 依身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色受想行识，亦如实知诸有情类出没趋身心，心所法皆如真如，无变异，无分别，无相状，无警觉，无细论，无所得，善现当知。诸有情类出没趋身心，心所法真如，即五蕴真如。五蕴真如即十二处真如，十二处真如即十八界真如，十八界真如即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即六波罗蜜多真如，六波罗蜜多真如即三十七菩提分法真如，三十七菩提分法真如即十六空真如，十六空真如即八解脱真如，八解脱真如即九次第定真如，九次第定真如即三解脱门真如，三解脱门真如即如来实力真如，如来实力真如即四无所谓真如，四无所谓真如即四无碍解真如，四无碍解真如即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真如，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真如即十八佛不共法真如，十八佛不共法真如即一切智真如，一切智真如即道相智真如，道相智真如即一切相智真如，一切相智真如即善不善无记法真如，善不善无记法真如即世间出世间法真如，世间出世间法真如即有漏无漏法真如，有漏无漏法真如即有罪无罪法真如，有罪无罪法真如即杂染清净法真如，杂染清净法真如即有为无为法真如，有为无为法真如即三世真如，三世真如即三界真如，三界真如即欲留欲来不还阿罗汉果真如，欲留欲来不还阿罗汉果真如即独觉菩提真如，独觉菩提真如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即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真如，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真如即一切有情真如，善现当知。若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真如，若一切有情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不相离，不相离故，无尽无二，不可分别。善现当知，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正一切法真如究竟，乃得无上正等菩提。由此故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诸佛，是诸佛母，能是诸佛世间实相。善现当知，如是如来应正等觉，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觉诸法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由如实觉真如相故，说明如来应正等觉。具受善现即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证诸法真如实相， 极为甚深，难见难觉。一切如来应征等觉，皆用诸法真如实相，显示分别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真如甚深甚妙，谁能信解？唯有不退位菩萨摩诃萨，即具正见漏尽阿罗汉。闻佛说此甚深真如，能生信解。如来为彼一字所证真如之相，显示分别。佛告善信：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所以者何？真如无尽，是故甚深，唯有如来现等正觉，无尽真如。世尊，佛由谁证无尽真如？善现，佛由真如能证如是无尽真如。世尊，如来证谁无尽真如？善现，证一切法无尽真如。世尊，诸法真如何故无尽？善现，以一切法皆无尽故，一切如来应证等觉，证得一切法无尽真如故，获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显示分别一切法真如相，由此故名如实说者。而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欲界色界天子，各以种种天妙花香，遥散世尊而为供养，来诣佛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具白佛言：如来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何为相？而时佛告诸天子言：天子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空无相无愿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造作、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性、无相，非断、非长、非一、非异、无来、无去、虚空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如是等无量诸相。天子当知，如是诸相，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以世俗说，不宜圣意。天子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诸相，世间天人阿苏罗等，皆不能坏。何以故？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亦是相故。天子当知，诸相不能破坏诸相，诸相不能了知诸相，诸相不能破坏无相，诸相不能了知无相，无相不能破坏诸相，无相不能了知诸相，无相不能破坏无相，无相不能了知无相。何以故？若相无相，皆无所有，能破能知，所破所知，破者知者，皆不可得故。天子当知，如是诸相，非色所作，非受想行识所作，光说乃至非一切智所作，非道相智一切相智所作。天子当知，如是诸相，非天所作，非非天所作，非人所作，非非人所作，非有漏，非无漏，非世间，非出世间，非有为，非无为，无所细数，不可宣说。天子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远离众相，不应问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何为相。 如诸天子于云何？设有问言，虚空何相？如是发问，为正问否？诸天子曰：否也，世尊。何以故？虚空无体无相，无为，不应问过。佛告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不应未问。然诸法相，有佛无佛，法界法耳。佛于此相如实觉知，故名如来应证等觉。时诸天子复白佛言：如来所觉如是诸相，极为甚深，难见难觉。如来现觉如是相故，与一切法无碍智转。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住如是相，分别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诸有情及诸法相方便开示，令与般若波罗蜜多得无碍智。稀有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如来应证等觉常所行处，一切如来应证等觉行事处故，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分别开示一切法相。所谓分别开示色相，分别开示受相行识相，广说乃至分别开示一切智相，分别开示导相智，一切相之相。儿时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天子当知，一切法相如来如实觉为无相。所谓辨爱是色相，领纳是受相，取相是想象，造作是形象，了别是实相。如来如实觉为无相，苦恼聚是运相，生长门是处相，多毒害是界相。如来如实觉为无相，能会舍是不失相，无热恼是境界相，不愤恚是安忍相，不可服是精进相，无散乱是静虑相，无执着是般若相。如来如实觉为无相，无所有是内空等相，不颠倒是真如等相，不虚妄是四圣谛相。如来如实觉为无相，无扰恼是四净虑相，无限爱是四无量相，无喧杂是四无色定相。如来如实觉为无相，无系缚是八解脱相，不散乱是九次第定相，能出离是三十七菩提分法相。如来如实觉为无相，能远离是空解脱门相，无取着是无相解脱门相，厌众苦是无愿解脱门相。如来如实觉为无相，设净位是三乘实体相，去大觉是菩萨实体相。如来如实觉为无相，能观照是无眼相，无智爱是六神通相。如来如实觉为无相，难屈服是如来实理相，无切惧是四无所谓相，无断绝是四外解相。 于利乐是大慈相，拔衰苦是大悲相，庆善事是大喜相，弃宣达是大舍相，不可夺是十八佛不共法相，如来如实觉为无相，能言事是相好相，能意念是无妄施法相，无所执是恒住舍性相，如来如实觉为无相，遍摄持是一切陀罗尼门相，遍摄受是一切三摩地门相，如来如实觉为无相，善受教是声闻成果相，自开悟是独觉菩提相，去大果是菩萨摩诃萨形象，具大用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相，如来如实觉为无相，现正等觉是一切智相，极善通达是道相之相，现等别觉是一切相之相，如来如实觉为无相。天子当知，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与如是等一切法相，皆能如实觉为无相。由此因缘，我说诸佛得无碍智，无余等者。而时佛告具寿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佛母，能视世间诸法实相，是故如来应正等觉依法而住，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摄受护持所依住法，此法即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无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摄受护持所依者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诸佛，能与诸佛作所依处，能视世间诸法实相。善现当知，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是知恩者，能报恩者。若有问言，谁是知恩能报恩者，应正答言，佛是知恩能报恩者。何以故？一切世间知恩报恩无过佛故。具寿善现即白佛言，云何如来应正等觉知恩报恩？佛告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称如是乘，行如是道，来至无上正等菩提，得菩提已，于一切时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摄受护持是乘是道，曾无暂舍。此乘此道当知即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名如来应正等觉知恩报恩。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无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诸有相及无相法皆现等觉，无实作用，以能作者无所有故。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无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诸有相及无相法皆现等觉，无所成办，以诸行智不可得故。善现当知，以诸如来应正等觉知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现等觉相无相法，皆无作用，无所成办，于一切时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摄受护持曾无间断，故名真实知恩报恩。复此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无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与一切法无作无成无生至转，不能知此无转因缘，是故应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证等觉，亦能如实视世间相。具受善现辩白佛言：如来常说一切法性无生无起无知无见，如何可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诸佛，是诸佛母，亦能如实视世间相？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一切法性无生无起无知无见，依世俗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诸佛，是诸佛母，亦能如实视世间相。具受善现佛白佛言：云何诸法无生无起无知无见？不告善现：以一切法空无所有，皆不自在，虚空不坚固，一切法无生无起无知无见，不自善现，一切法性无所依止无所细数，由此因缘无生无起无知无见，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虽能生佛是世间相，而无所生亦无所事。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色故名是色相，不见受想行识故名是受想行识相，广说乃至不见一切智故名是一切智相，不见道相智一切相智故名是道相智一切相智相。善现当知由如是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能生诸佛，名诸佛母。具受善现佛白佛言：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色故名是色相，不见受想行识故名是受想行识相，广说乃至不见一切智故名是一切智相，不见道相智一切相智故名是道相智一切相智相。佛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由不缘色而生于识，是为不见色故名是色相，广说乃至由不缘一切相智而生于识，是为不见一切相智故名是一切相之相。善现当知由如是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能生诸佛，名诸佛母。佛此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为诸佛显世间空故名佛母，能视诸佛世间实相。具受善现即白佛言：云何般若波罗蜜多，能为诸佛显世间空？佛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为诸佛显五蕴世间空，显十二处世间空，显十八界世间空，显六处世间空，显六寿世间空，显六界世间空，显四缘世间空，显十二支缘起世间空，显我见为根本六十二见世间空，显十善业道世间空，显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世间空，显六波罗蜜多世间空，显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世间空，显苦集灭道世间空，显三十七菩提分法世间空，显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世间空，显 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时间空，显三乘十地时间空，显菩萨十地时间空，显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时间空，显五眼六神通时间空，显如来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十八佛不共法时间空，显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时间空，显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时间空，显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时间空，显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时间空，显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时间空，显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时间空，如是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为诸佛显世间空，故名佛母，能示诸佛世间实相，复次善现。佛因般若波罗蜜多，能为世间显色世间空，乃至显一切相智世间空，令诸世间受世间空，想世间空，思世间空，识世间空，如是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为诸佛显世间空，故名佛母，能示诸佛世间实相，复次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诸佛世间空相，云何示诸佛世间空相？为令如来应证等觉见色世间空，乃至见一切相智世间空，如是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诸佛世间空相，不辞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诸佛世间不可思议相。云何是诸佛世间不可思议相？为是如来应证等觉色世间不可思议相，乃至一切相智世间不可思议相，如是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诸佛世间不可思议相，不辞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诸佛世间远离相。云何能示诸佛世间远离相？为是如来应证等觉色世间远离相，乃至一切相智世间远离相，如是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诸佛世间远离相，复次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诸佛世间极净相。云何能示诸佛世间极净相？为是如来应证等觉色世间极净相，乃至一切相智世间极净相，如是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诸佛世间极净相，复次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诸佛世间毕竟空相。云何能示诸佛世间毕竟空相？为是如来应证等觉色世间毕竟空相，乃至一切相智世间毕竟空相，如是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诸佛世间毕竟空相，复次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诸佛世间无性空相。云何能示诸佛世间无性空相？为是如来应证等觉色世间无性空相，乃至一切相智世间无性空相，如是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诸佛世间无性空相，复次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诸佛世间自性空相。云何能示诸佛世间自性空相？为是如来应证等觉色世间自性空相，乃至一切相智世间自性空相，如是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诸佛世间自性空相，复次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诸佛世间无性自性空相。云何能示 诸佛世间无性自性空相，为是如来应证等觉色世间无性自性空相，乃至一切相智世间无性自性空相，如是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使诸佛世间无性自性空相。复次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使诸佛世间纯空相。云何能使诸佛世间纯空相？为是如来应证等觉色世间纯空相，乃至一切相智世间纯空相，如是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使诸佛世间纯空相。善现当知，由如是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使诸佛世间实相。复次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使诸佛世间相者，为领不起此世间相他世间相，随者何？以实无法可起此事他事相故。卷第510。